见了。问他，我说襁褓筷子哪儿去了？很高兴的跟我说，我扔掉了。 硬啊，这 后来我弄明白了，因为他自己不想吃。如果他一个人不吃的话呢，襁褓肯定就骂他一个人；如果我们俩一块儿不吃的话，那骂的是两个人。哎，这叫一个尖呐！